要坚信每一天的阳光都不会辜负自己的笑容。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早安咯，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精彩好听等着你哦。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估，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而爱只剩回顾，夜深人静，一个人执着，和你走过的每条路，发现你要的前途，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归宿。去贪图来不求完整的演出，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落幕，爱到无可退的地步，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我再不会走上绝路，只会像无边的枯叶。 去早成为回忆，和我还一样爱你，还在梦里偷

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到曲阳镇赵涂庄村进行调研回访，并征求村街两委班子成员及党员代表对韩占山书记个人及市委班子的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宝杰一同调研。调研中，韩占山实地查看了村街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在听取了赵涂庄村党支部对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后，韩占山逐项落实具体工作，对赵涂庄村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表示满意。他说，美丽乡村建设是惠及民生的一项大工程，建好后每名村民都会受益，但是财政资金属于引导资金，不能靠财政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在给予适当资金支持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镇村两级的积极性，对于各建设项目要抓紧进行规划设计，按照规章程序完善手续，履行招投标程序，确保正月过后开工建设，五一前建成达效。同时希望广大村民要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义务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为建设美好新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随后韩占山又征求村街两委班子成员及党员代表对个人及市委班子的意见建议。十号上午，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总裁助理、中冶置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福明一行来我市，就加快推进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工作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副市长刘增禄与刘福明一行进行座谈交流。去年十一月，我市市政府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就中国中冶总部基地、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美丽乡村、城中村改造及河道治理等项目进行合作建设。此次会谈，中冶置业集团与我市就近期项目中各自工作进展情况向对方进行通报，就下一步项目推进意见进行了磋商。刘连杰希望中冶置业集团抓紧完善相关规划，尽快做好踏勘等前期准备工作，按照国家省市有关产业政策要求，制定出符合三河实际发展需要的设计方案。我市将不遗余力地加快各种资源整合力度，确保各个项目快速推进，早日开工建设。刘福明表示，中冶置业集团高度重视此次的合作项目，将集中优势力量，全力做好项目设计工作，并且在此次会谈后，集团将派专人常驻我市，畅通双方沟通交流渠道，加快项目推进，促进双方发展共赢。十号下午，我市多部门联合行动，对京都酒店拆建扬尘污染进行了依法处理。2017年1月9号，市大气办针对京都酒店拆建工作下发通知要求，京都酒店在拆建工作开始之前，必须制定详细的渣土运输、扬尘管控、安全生产方案，报市综合执法、建设、安监部门审批备案。居阳西大街街道办事处于1月10号上午已将此通知送至京都酒店施工方，但施工方并未按照要求上报方案履行审批手续，即私自开始拆除工作。现场扬尘污染严重，市大气办、居阳西大街街道办事处、市综合执法局、建设局、安监局、环保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要求其立刻布置雾泡抑尘，并对其施工机械进行查封，当场对施工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制定的三项方案在得到主管部门审批合格备案后方可开始施工，如在施工过程中不能达到三项方案中的标准，将对其施工叫停并进行处罚。公示，为全面掌握违法违规线索，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从即日起统一公布全市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整治工作部门举报投诉电话，对举报内容一经核实属实的，将给予举报者资金奖励。一、安全生产方面，三河市安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250110，三河市交通局举报投诉电话3153685，三河市消防大队举报投诉电话96119，三河市建设局举报投诉电话3156001，三河市质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112351。

酸里面它裹着甜，对不对？大家都会想起这首歌。那今年呢，中国冰糖葫芦首次是登陆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新年集市了，而且听说是意外走红，八天的时间一共卖出了10000多只，被最爱甜食的俄罗斯人评为新年里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 多，但是如何在聚餐当中能够健康饮酒呢？我们说很多场合滴酒不沾显得有那么一点不近人情哈，也会影响整体的气氛。但是在喝酒助兴的同时，大家应该注意喝酒千万不要贪杯，喝酒的时候应该注意宁低勿高，还有就是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另外适量喝酒很重要。另外就是喝完酒之后，大家一定要喝足够的大量的水，而且细斟慢饮。总之呢，喝酒应该是一件高兴事情，但千万不要因为贪杯而影响了身体健康。 落雪的天，不再看你的脸，我微笑着流泪，是心酸的滋味，开不了口说再见，一切都早已不见，不是阳光太耀眼，眼泪已炼成仙。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分每一秒，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分不清走不开。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句每一幕，你我的转身平行的交错，两颗心散红泪。

收听新闻整整。今天是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2016年全域旅游进展迅速，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全面启动。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设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13个区市、34个县成立了旅游警察，以旅游厕所革命为重点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截至到2016年10月底，全国共新建旅游厕所43663座，完成3年计划的76.3%。游客对旅游投诉与质监服务的评价达到历史新高。美丽中国2017丝绸之路旅游年主题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从2016年12月26日起，由中国国家旅游局推出以美丽中国2017丝绸之路旅游年为主题的大型旅游宣传广告，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邓达斯广场。